第二集。车子停到了出站口，距离这班高铁到站还有几分钟。 女士们、先生们，当8586次列车即将到达本站，接车组工作人员请到三站台阶。高8586次高铁列车。 孟昭拿出手机来消磨时间，浏览着当天的新闻。他刚刚打开新闻 APP， 手机上方就弹出了一条推送消息： 骇人听闻，女主播直播间背景惊现一具女装男尸。 本市媒体总喜欢用这种耸人听闻的语调，但是报道内容往往乏善可陈，不是夸大其词就是陈年旧案。这又是主播又是直播的，应该还是那种意图吸引眼球的噱头新闻。孟昭点开了推送，扫了一眼内容之后，他有些意外，没想到这次的案子居然是不久前刚刚发生的，而且就发生在他刚才经过的一处拆迁区。孟昭眉头微锁，两根手指在屏幕上一滑，他放大了那张现场拍摄的照片。 媒体说什么女装男尸其实不准确，死者的确穿了一双红色高跟鞋，但那件红色连衣裙其实是披在尸体身上的。 也正因此，这幅画面的整体视觉冲击力倒也没那么强烈，倒是下面那张死者的面部特写看了让人心惊。受害人的脸上被特意的化了妆，妆容粗糙，被涂抹的通红的眼皮、脸颊、嘴唇配合着青紫肿胀的面色，乍一看还挺瘆人的。 不过这媒体也够缺德的，受害人的照片就这么不清处理的赤裸裸的放上来了。 孟昭的手机震了起来，是支队的实习生程韵打来的电话。孟昭按了接通键，他心里猜测着这通电话可能跟这案子有关系。果不其然，程韵语气急促地问： 昭哥，你回家了吗？ 来呢，高铁站呢。 你快看我转发给你那条新闻，今早在玉湖湾附近那片拆迁区发现了一具男尸，这案子 看了，这案子归我们管。 按说是该归分局管，但今早那主播一直播，搞得死者照片现在被传得满天飞，加上市政府又刚搬过来没多久，就说上面领导特别重视，刚还打电话过来专门问这事儿。石局的意思是这案子由你来负责。 电话那头正说着话呢，孟昭的车窗被人敲响。孟昭想起来自己刚刚忘开车门了，他一侧身，伸长手臂把副驾驶位的车门给打开，孟若书随之拉开车门坐进来。程韵继续在电话那头说： 哎，赵哥，我把定位发你手机上啊。 不用，我知道在哪。 孟昭挂断了电话，转过脸看向了孟若书。 没带行李箱。 这一抬眼，他正对上了孟若书涂得通红的两抹眼影。孟昭的脑中顿时闪过刚刚新闻上死者被化了妆的那张照片，他眼角一抽： 你眼睛怎么了？ 怎么了？ 孟若书立刻从包里拿出小镜子左照右瞧，自觉自己的妆容很完美，他莫名其妙地说： 这不挺好的吗？ 没事把眼睛涂得跟兔子似的干什么？ 孟昭觉得没法理解，他发动车子汇入到出站的车辆之中。 切，这是棕红色系眼影好吗？ 孟若书把小镜子塞回包里，据理力争道： 今年最流行的女团妆，直男不要随便对女性的妆容发表见解。哼， 行吧。 孟昭懒得跟他争辩，他开着车说： 我临时有事儿，一会儿给你放玉湖湾附近，你打车回去。 啊，是那个案子吗？网红那个？ 什么网红？ 不是女装男尸那个案子吗？我室友刚给我发链接来着，说看着像一个音乐博主，他还加那个博主的粉丝群，听说现在群里可都炸了。 音乐博主？这年头网络上的消息有时候比警方还灵通，不过如果这么快就能确认被害人身份，这案子应该不难侦破。那你跟你室友要一下那博主主页地址发给我。 回城的时候， 孟昭依旧抄小路返回，他把车停到了玉湖湾附近。孟若书从车上下来，合上车门前说： 哥，地址我发你手机上了啊。 孟昭刚要回应，他的目光扫过了后视镜，他忽然注意到后视镜上映出的一道人影。 嗯， 那个人看上去跟孟昭差不多年纪，打眼一看身量挺拔，穿着一身休闲运动装，手里牵着一条中型犬。孟昭的脑中瞬时闪过了一个名字， 陆时琛。 见孟昭没什么反应，孟若书顺着他的目光回过头来。 诶，看什么呢哥？ 啊，没什么，快回去吧。 孟昭这才回过神来，收回了目光。孟若书用手指点了点手机屏幕说： 那主页地址我发你了啊。 哦。 孟昭应了一声，他倒车掉头的时候忍不住又朝刚刚那个方向看了一眼，而那个人已经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了。 应该不是吧，陆时琛不是在国外吗？何况那么厌恶狗的一个人，应该不会一大早悠闲的遛狗吧。再说我十多年都没见着他了，我上次见的还是在高中的时候呢。这小区里人来人往的，我不可能一眼认出他来吧。 在值班室的睡眠质量果然一般，居然一大早就出现了这么离谱的幻觉。孟昭打开了孟若书发来的主页，粗略地看了看，然后把地址发给市局的同事，让他帮忙查一下这个博主的现实身份和近况。 哎呀，真是造孽呀，这好好的人怎么就…… 哎，大婶大婶，前面发生什么事儿了？ 你还不知道啊，前面死了个人呢。 哎呦，我刚刚路过看了一眼，那叫一个惨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案发地已经围上了一圈警戒线了，围观的群众正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这起凶杀案。孟昭把车停在了路边，一边朝案发地走过去，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摄像头的情况。这片住宅区建得太早了，当时物业的概念还没有流行起来，自打建成之后似乎就一直是自生自灭的状态，更别提什么安保措施和保洁服务了。一旦哪所房子出了质量问题，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所以这几年但凡家里有点积蓄的住户都想方设法地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人去楼空，仅剩的几家住户都眼巴巴地等着政府下拆迁令，到时候好分到一两处新房。孟昭打眼看过去，只有前面的一排矮墙上安放了两个摄像头。 这摄像头都破成这样了，估计也就是个摆设。 孟昭走到警戒线的附近，正要向协助调查的派出所民警掏证件亮身份，不远处翘首以盼的程运小跑着过来。 这是我孟队，赶紧让他进来吧。 程运又给孟昭递了一副塑胶手套。 这路上堵着车，我以为您还得一会儿过来呢。 孟昭穿过警戒线，他一边戴着手套一边朝被害人所处的位置走过去。程运跟在旁边向他介绍着现场的情况。 发现尸体的是今天早晨两个要上学的初中生，一个想躲起来吓唬另一个，没成想居然在这儿发现了尸体，吓得一嗓子嚎出声，把附近散步晨跑的人全都叫过来了，其中还包括一个大清早出来找素材的主播。所以等我们接到报警赶过来的时候，现场周围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 小区前面墙皮斑驳的防护矮墙上嵌着一个圆拱门，门不算太高，孟昭微微的躬身走进去，再朝右转，这栋楼的最西侧角落就是尸体所在的案发地点。角落处堆着几个废弃的橱柜，尸体就被掩藏在橱柜和墙体形成的死角的范围内。 皮囊， 我想我还在动着